亚当要到苹果，30岁是为什么寂寞？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继续这样，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？ 听得干脆。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如果是瞬间绽放满多蔷薇，那只是陶醉。日光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一只点缀烛光万彩夜指着的红玫瑰。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心碎。一意孤行，已没路后退。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

要送一个礼，要送一个礼。 上一条路，该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。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，不恨这世界变化的家。 说完天空掠过的候鸟，